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爱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个约会类的节目，所以今天有没有我们老朋友来跟我们一起约会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怎么就变约会类节目了？ 啊，就是每天都要听啊，一天不听都难受，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没错，我们就是一档约会类节目啊。 是要跟我们的节目约会。当然，我们节目是做什么的？就是一档电台 KTV。 是的。 今天来到我们982这个全新启用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酷炫，还有一位18岁的小鲜肉要来到我们电台的 KTV 里面去 K 歌了。 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茂堂，谢茂堂。 茂堂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茂堂，今年18岁，来自湖南衡阳，是17届的音乐考生。 怎么有种在艺考的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调门就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茂堂。Hello， 大家好，我是18岁，大家好，我是 TF。Voice，Yeah，Come on， 欢迎大家， 能够感受到这种非常年轻的气氛哈。 对， 也非常感谢茂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年轻的气息。 是的， 茂堂呢，今天是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很多自己的音乐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是的， 刚刚介绍呢，你给人家打断了，而茂堂说完，继续，非常 好，有完整的再来。 对，大家都很喜欢你，很激情洋溢的感觉。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呢，待会儿会给大家带来3首歌曲啊。这3首歌曲呢，都是我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的3首歌。然后希望大家一会儿多多支持哦。 哎呀，多多支持，多多刷礼物。 暗示什么？礼物赶紧送起来啊！ 是，所以一开始呢，新歌就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送来了3朵棉花糖。突然有人说，哎，你们在火星直播上，我们不好找啊。现在有一个非常棒的方法了。 哎， 您的手机里面肯定是有唱吧这个 app 的，对不对？时不时的要自己高歌一曲。 是的，是的。 所以您只要点开唱吧。在右下角第二栏的这个发现当中，点到第二行的直播，然后往下翻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力982正在直播。今天是18岁的小鲜肉来踢馆， 对， 也希望大家多多送礼物。谢谢新哥一开始就给我们茂堂送了3朵棉花糖， 我觉得很棒啊！以前送礼物都送一个，可能送给嘉宾，今天送了3个，雨露均沾，有没有？ 人家可能人家待会儿说没有你的份儿，这不尴尬了？ 啊、 你一直尴尬。所以除了大家可以在唱吧的直播页面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视频直播之外，大家都知道 吗？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全国第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所以大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对的， 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直播的。 是， 刚刚说完啊，新歌又送来了三只薰衣草小熊，又是三只呢，我相信你是雨露均沾。 当然了， 是的，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那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大安利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了， 来喽，一个片花。 广播刚刚有没有被我们高大上的片花所吸引到呢？是 的，酷炫， 这就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平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都是非常有活力，有追逐自己梦想的年轻人啊。 是的， 刚刚在我们这个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呢，新哥又给我们送来了两朵棉花糖，是今天是各种给我们刷礼物啊，看来对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喜爱有加，还有两个冰镇大西瓜，我看到其实茂堂今天一进我们直播间就在狂擦汗，额头上一直在冒这种细细密密的汗珠，是在热还是略有一点紧张 啊？对，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现在是很紧张， 特别的紧张是吗？可以离话筒近一点，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就更加清楚一些。 对对对对对。 但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魔鬼中的天使》。 魔鬼中的天使，田馥甄的歌曲。但你确定你要唱女生吗？ 不对，我要唱男生的。 啊，是谁 的 版本？ 伴奏吗？ 简弘亦的，对。 简弘亦。 是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然后让我们今天的嘉宾谢茂堂为大家带来今天他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曲《魔鬼中的天使》。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现在已经听到前奏的旋律响起了，茂堂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把太阴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太阴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没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

就会循环的去听很多遍， 每天都循环，大概循环了有多久？ 一直循环到现在。 哇，那你听的这首歌是田馥甄的版本还是男生的版本？ 男生的版本，一开始就是简弘亦的版本。 一开始就听简弘亦的版本。 对， 其实简弘亦有专门出一张专辑，就是把所有的他喜欢的歌曲做了一个 翻 唱集。 对， 但其实唱的还蛮有自己的感觉的。包括刚刚茂堂自己演唱，我其实也没有听到太多 Hebe 的影子。 对， 感觉就是 A.U 把男生那种非常柔情的感觉唱出来。 其实就是男生和女生对于感情这种事情是有不同的感觉。 是的，在我们的活力982正在唱吧上的直播平台上，新歌你有点略专业啊，他跟我们说混响太小了，我们没有混响， 我们是纯 live， 是我们就是当这样任性的节目，我们想给众多喜爱唱歌想要唱歌的朋友提供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 对， 如果您在北京地区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给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公共邮箱发送你的报名资料还有个人简介，说不定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来做客。 是的， 我们的邮箱是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at163.com， 如果您不在北京地区呢，还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大家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呢，大家可以在火星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也可以在唱吧的发现频道找到直播专区，找到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唱吧上把自己觉得非常喜欢的作品，比如说像茂堂这样非常喜欢魔鬼中的天使，把它录一个优质 MV 出来啊，然后把链接发给我们，说不定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环节看到自己的身影。 对对对， 是。那今天想问问茂堂哈，就是以你18岁的这个年纪，你如何理解魔鬼中的天使？ 这个 既然听了有这么多遍，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关注一下小鲜肉的情感生活嘛。 是不是感同身受？ 我觉得当时啊，是因为确实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一直就是在办转学籍啊，然后一系列的事情，但是当时身边呢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去关心我。 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哇哦！ 为什么说他是魔鬼呢？是天使呢？是因为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对我真的是超级超级好，超级超级关心那种。但到了后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有一天不见了， 突然消失。 对， 这么老套的剧情。 对。 那你是怎么应对的呢？好奇，好奇加一。 加二。 在接下来有一首 歌送给他的是吗？ 还卖关子。 对， 好的好的，行，暂且按下不表哈。今天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茂堂，给我们在我们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来刷小礼物了。今天也想跟茂堂聊一聊自己的音乐生活啊。 是的， 是从小就唱歌吗？这是套路问题一，先要回答一下。 对，是从小，因为那时候就是家里住在农村嘛，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奶奶就天天在我旁边，然后教我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对，从 这是启蒙歌曲对吧？ 对，启蒙歌曲。 但那个时候有专门，比如说登上一些舞台啊，或者说去 KTV 啊什么这些地方吗？ 对。 那时候在农村基本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农村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音乐课，然后我们老师拿了一个小音响，到那一刻才开始有音响这个东西，不然在农村的话没有 KTV， 然后也没有这种专门的老师， 就在音乐课上才发现自己对音乐的喜爱。 那你平常怎么练歌呢？就是上下学的路上扯着嗓子唱，是这样的吗？ 对，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也一直唱，然后家里面的人就说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你会唱到几点啊？ 扰民。 对，然后一般就是每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就不自禁的就会唱起歌来那种。对， 那还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唱的歌有哪些吗？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18岁的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听谁的歌曲？ 青藏高原。 真的吗？ 那是我的年代可能。 小时候我记得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听了一首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 张杰。 小学六年级，你小学6年级的时候张杰已经火了。 对啊，那个时候我也小学啊。 看月亮爬上来。好的，今天不聊年龄的问题。 对。 那后来呢？后来就是怎样？就是慢慢发现自己还是很喜欢音乐，然后或者说做了一些跟他有关的事情。 就是开始在音乐这个方面的时候呢，是就是一直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情不自禁的会唱歌啊。然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觉得唱歌能带给我快乐，然后我觉得我只要一唱起歌来，我什么都可以不管，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我觉得它能带给我一种心情的愉悦。 那后面长大之后环境是有变化吗？有没有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呢？ 有、其实是有变化的。之前因为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都是在浴室练歌，因为家里 浴室 对对，在浴室。 浴室歌王。 刚刚有人说我们节目不带混响，浴室是自带混响的。 是。 对，因为小时候家里也比较穷，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就是在农村嘛，没有这么好的设备啊，然后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每天唯一好的地方就是浴室混响特别好，然后唱了又没有人听得着。 对，环境不能阻挡我们爱唱歌的心， 是 不是？ 是的， 是 的。 嗯，那后来呢，在了学校以后有跟别人比过吗？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挑战新歌声，所以说到最近还是要说到这个挑战二字，要凸显一下自己是佼佼者，就会发现自己比别人唱得好，或者说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之类的， 校园红人之类的。 对，就之前一直在在湖南嘛，然后后来去了广东生活。去广东之后呢，在那个环境，然后看到了有专业的老师，也有很多喜欢音乐的小伙伴，包括我们学校，对，当时我们学校呢还有音乐社。 哎，你加入了吗？ 我去啊， 怎么了？我去了。 对， 为什么？有故事可以讲一讲。 对，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呢，我特别紧张，因为第一次嘛，站在一个大的舞台上面去 面试， 对，面试去唱歌，然后底下坐着很多的师哥师姐，那会儿我就紧张，就忘词儿了，然后我就接下来我不知道我自己该唱什么了，然后后来就没有通过，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吗？ 对，我觉得算是。然后后来在班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一件事情之后，我还没有想过要放弃。但当后来的时候，一直在班里唱歌啊，别人就会说：“哎，你唱那么难听，你为什么还要唱？” 真的有同学直接这样讲啊？ 对，就是这么直接的讲，你唱那么难听，你就不要唱了。 那你应该是在班里人缘比较差吧？ 这样说合适吗？ 因为当时是这样，我首先是在湖南生活嘛，然后后来去了广东，再 转学过去的嘛。 对，转学过去的。然后到了广东之后呢，他在一个潮汕地区嘛，他们都是说潮汕方言。 哦，我知道，我去过。 你不会说？ 对，我不会说。 有一点。他们可能有那种排外的思想， 是 同学们， 但这依然没有阻挡你，所以还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音乐，是吗？那我们还是来聊聊音乐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茂堂也跟我们说了他自己比较喜欢简弘毅啊，天天听，一天听好几遍，一直循环到了今天。除了简弘毅，还有你其他的 偶像 吗？ 偶像的话，应该就是当时说的张杰， 就是看月亮爬上来的那一个， 爬上来那一 块。对， 是，其实这是一套套路题哈，我们早早就摸清了。然后茂堂的偶像是张杰，所以今天有特别为针对你准备的题目， 挑战新歌 是 吗？ 是，来到我们的魔音秀的环节，就要跟你一起玩一玩。今天我们要玩一个猜歌词的游戏，也希望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节目的朋友可以一起玩起来，包括在我们活力酒吧观看视频的朋友们，也可以赶快把答案发送过来。接下来要玩的这个游戏了，我们会随机挑选张杰比较代表性的三首歌，真的是非常代表性的三首歌曲，来解释一下我们要怎么玩。 我们会先听到20秒的这个歌曲，然后在20秒之后你会听到咚咚咚的三声，然后你要唱出咚声之前的下一句，有点绕我说的。 就是在我们结束之后要迅速唱出下一句。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揭晓答案，看看你是不是真歌迷还是伪歌迷呢？ 对对对， 来，第一首 来喽。 他不懂你的心， 这什么歌？ 假装冷静。 他不懂。 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 哎， 来喽， 下一句。 他不懂你的心， 是不是呢？ 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懂你的心， 是歌迷，是歌迷，但这首歌曲我觉得怎么讲，说明度不太强烈。 我们有一个难度的 太脍炙人口了。这是 A 节， 这是最简单的。 对，接下来要进阶了。所以现在如果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有没有一起猜对呢？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第二首了。 来喽， 第二首是一个准备好的歌曲哈。哎，那个，我们先问一下茂堂吧，就是你能数得上张杰的名字的歌，你现在赶快报一下名字，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背到， 对， 就差不多的题目。 来， 着魔， 逆战， 云中的 Angel 啊， 然后还有最美的太阳，然后以及还有刚刚的那一首，他不懂。 其实你刚刚说到有一首歌，待会儿你会听到， 是吗？ 啊，但并不是下面这首，来喽。 这是什么歌？ 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好，准备听。 单纯的像小孩，下一句。我们也知道旋律啊， 这是什么歌？ 啊、 什么歌？ 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对，这就是著名的张杰妖的那一首歌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差点摔下去了。 有没有朋友知道呢？可以在我们活力982的平台上，赶快抓紧时间给棒糖提个醒哈。 好简单啊！ 哎，是简单，听听。 这就是爱。 今天我们其实有配了这个表演曲，所以我在想说，哎，待会儿茂堂唱歌的时候，可以展现一下 张 杰 妖，可以挑战一下吗？ 是，那这首歌曲算是答错了哈。 嗯， 那接下来 最难的来了， 难度要升级了。 嗯， 我们来听听看， 来最难的一首。 你可以试着跟着唱，待会儿我会突然拉下来。 对。 因为有你在身旁，下一句。 你的笑，你的美，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 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 答案来喽。 你的笑，你的泪，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 哇哦，非常的对了，就是这答对了哈。 那我有强迫症。 怎么？ 他唱的是你的笑你的美，我要举报。 那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你的笑你的泪。对、 差不多就可以了吗？ 对。 好、今天呢，茂堂来跟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哈。其实接下来还是有歌曲来送给大家的。茂堂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歌曲是 月光，李健的。 那这首小小的问一下，这首是要送给那一位的吗？还是下一首？ 下一首。 下一首， 对，下一首， 悬念永远在下一首。 好的，那请茂堂到我们的表演区就位。 嗯， 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全景化的直播间，随着茂堂的脚步，现在从嘉宾区一路穿越到了 我们的 表演 区。 是，你可以把这个麦拿下来，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能做个张杰妖的姿势给大家看一下吗？这就是， 可以把话筒拿下来，对， 对，好的。这就是爱，张杰妖。好、还是作为唱会比较舒服一些，对吗？ 嗯，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首《月光》，来自李健。 哦，月亮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是什么欲望让我们疯狂？是什么距离让我们守望？是什么誓言让我们幻想？是什么风雨让我们流浪？ 好的，一首谢茂堂给我们带来的《月光》，非常的感人啊。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想给茂堂给我们推荐一支 MV 哈。 嗯，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一开始呢，他是把这支 MV 提前告诉我们，不知道这个跟他接下来讲的故事有没有关系。我们先来欣赏， 先来看一下。 你一定要幸福。 嗯。 由我们在听。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谢茂堂的推荐，这一支 MV、 嗯、 同样大家听到的你一定要幸福也不是女生的版本，是简弘毅的版本。 是的， 真的看出来你是大爱简弘毅啊。 嗯， 要借助我们北京青年的广播平台然后跟他表白一下吗？ 对， 就他的歌曲有感动到你对吗？ 对，我觉得他的歌曲确实有感动到我，然后我觉得特别是中间的魔鬼中的天使，还有你一定要幸福。 嗯， 我觉得这首你一定要幸福我也想送给某一个人，就那个对我很重要、 哎、 很重要的人、 哦、 啊，既是魔鬼又是天使的。 对， 然后还最后还祝你一定要幸福。 那你真的是蛮善良，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嘉宾真的蛮善良。 对啊， 是。那你知道接下来哈，听到刚刚我们的片花了，有故事的好同学，熟悉我们栏目套路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呢，就要讲一讲一首歌以及你和他的故事。 对， 其实今天茂堂给我们说的这一首歌曲，很多的音乐爱好者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都唱过。 对， 哎，但是每个人的故事又不尽相同。 是， 所以茂堂的故事是， 我的故事是，当时我在办转学籍，然后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身边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时刻去关心我。比如说我有一次坐飞机，飞机整整延误了8个小时，8个小时我到回家之后已经是凌晨3点了，下飞机，对，但是他第二天需要考试 啊，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12点钟的时候跟我说，他说我先睡了，他说我明天还要考试。但到后来的时候，我下飞机那一刻，我给他发消息说我下飞机了， 然后 他回我说那我就放心了 啊， 就还没有睡，一直在等着你。 对对对， 就心里就很温暖， 这就是天使的一面。但是我必须得以怎么讲，泼一盆冷水上面，可是之后他就突然不联系了。 对，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就不联系，然后 但是你也不知道原因呢、啊、搞不好就像小幸运这个主题曲的电影当中演的，诶，他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可是过了几年当中又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告诉你其实当时有什么难言之隐。也算是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期待吧。 对，很期待。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去怨恨他或者怎么样，反而我很期待的说把下一首歌待会儿再送给他。然后有一句话想对他说的是，可惜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哇， 还只有18岁，话别说太早， 路还长呢，少年。 是，来，我们请茂堂到我们的表演区吧。 来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是小幸运，同样这也是简弘毅的版本。 对， 茂堂今天呢是准备了3首歌曲来和大家分享，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啊，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他们对茂堂的喜爱。 是的， 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哎，发现大家可以在我们表演区看到，站起来了，猛猛站起来。其实往前站一点是可以稍微让大家看到我们整个非常绚丽的这种灯光的。哦，再往后靠一点就更棒了。 对，有点出话了。 是，好的，一首小幸运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谢茂堂。 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敞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敞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非常感谢茂堂， 好听好听。 今天在我们活力982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哈，也是我们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上，王鑫是一直在给你送么么哒，大概连击了有四五十个。 王鑫， 是的，还有依恋应该是你的好朋友，说堂堂加油，放轻松一点，以及别在前面等我，他说哎呀真好听，扎心了。非常感谢茂堂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时间关系，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挑战新歌声还是会在18点。中通过北京青年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